首先呢，在1876年的时候，43岁的勃拉姆斯完成了他的第一交响曲。1877年，乘胜前进，以极短的时间完成了第二交响曲。1879年，创作了第一小提琴奏鸣曲。1880年，完成了他的大学典礼序曲和悲剧序曲。1881年，完成了特大型的乐曲第二钢琴协奏曲。时隔一年之后，1883年诞生了第三交响曲。由此可见，他那时候的创作激情就像炉火一样的旺盛燃烧，而那时的勃拉姆斯简直就是在迈着巨人的步伐。就在1877年的9月，勃拉姆斯在巴登巴登观赏了萨拉扎蒂演奏的布鲁赫的小提琴协奏曲，他被小提琴家的演奏深深的打动。但是呢，对于布鲁赫的作品呢，他却不满意。他说，像那样的曲子我也能写，好吧，让我来写一首吧。这大概就是他创作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的原因吧。 我们听到的就是勃拉姆斯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那刚才呢，我说在1877年的时候，勃拉姆斯呢观赏到了萨拉萨蒂来演奏的布鲁赫的小提琴协奏曲，他觉得自己呢也能写那样的一首，所以呢大家都猜这是他创作这首小提琴协奏曲的直接动机。那么间接动机又会是什么呢？其实呢，他和小提琴演奏家约阿希姆的深厚友谊导致了这样的一部优秀的传世的作品的诞生。1853年的5月，勃拉姆斯和约阿希姆初次相逢，从各种意义上讲，那都是难忘的一年。应该说，一向没有出门旅行过的勃拉姆斯和匈牙利小提琴家雷梅尼塔，他们一起搭伴参加旅行演出，这是这件事情的开端。在那次演出的路上呢，雷梅尼带他一同去拜见了约阿希姆。虽然约阿希姆仅仅比勃拉姆斯大两岁，但是呢，他当时已经是国际知名的小提琴家了。勃拉姆斯不过是一位无名的青年作曲家。勃拉姆斯15岁的时候听过约阿希姆来演奏的贝多芬的小提琴协奏曲，为之心醉。如今呢，和约阿希姆面对面相见，他欣喜若狂。生来沉默寡言的勃拉姆斯忽然开了一个禁锢，就是把自己各种各样的苦恼和抱负都倾诉出来，而且呢，他居然毫无顾忌地坐在钢琴前弹奏他的作品给约阿希姆听。约阿希姆对于初次见面的这位青年的才华非常的惊诧，勃拉姆斯精彩的演奏和富于创造性的充实的作品征服了他。虽然他们俩是初次相逢，却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可能友谊也会是这样的，就像爱情一样，会有这种一见钟情。四个月之后，勃拉姆斯拿着约阿希姆的推荐信拜访了住在杜塞尔多夫的舒曼，打算得到舒曼夫妇对他的才能的肯定。年轻的勃拉姆斯弹奏的钢琴音乐征服了舒曼，舒曼为了赞美勃拉姆斯超群的才能，重新捡起搁置已久的音乐评论之笔，在《新月时报》上发表了《新的道路》激动人心的文章。勃拉姆斯大名也是由这篇文章而让整个德国音乐家之间广为传播的。继续来分享吧。那下面呢，我们要听到的是贝多芬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的最著名的那个乐章。其实呢，就是这样的一个乐章让勃拉姆斯认识了约阿希姆，他在很早年就听过约阿希姆来演奏这一段旋律。听着这些经典旋律的同时呢，我应该告诉大家的是，今天特别为大家选择的版本全部都是重量级的。刚才我们所听到的勃拉姆斯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呢，我选择的是穆特担任小提琴独奏，卡拉扬来指挥柏林爱乐的版本。那此刻呢，我们听到的贝多芬的这个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呢，是由海菲茨来演奏的，这是由夏尔来指挥的波士顿交响乐团为他协奏。Thank you. 好音乐是打不断的。曾经呢，在中间的几个段落，我总是试图的把我的这个音量拉下来，换上另一段音乐。真的，真的，我拉不下来，不忍心打断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就是这样美妙的音乐，贝多芬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布拉姆斯的人生，当然有其他作曲家的音乐，这是因为和这段故事有关。 团出游享五折，三亚、厦门、张家界热门目的地，每人立减100元，领券还享1000元优惠。 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避暑哪里去？北京石花洞，洞中恒温13度，银河洞中畅游地下暗河。 永恒的魅力，继续今天为你讲述的布拉姆斯和他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的故事。那刚才呢，我们为大家讲述了他和约阿希姆之间的第一次见面，还有约阿希姆为什么是能够成为他一生的好朋友，因为布拉姆斯的老师舒曼就是约阿希姆来介绍的。由于这样的渊源呢，尽管他们两个也曾经发生过这个口角，但是他们始终是终身不渝的莫逆之交。布拉姆斯为了报答约阿希姆的情谊，很早呢就想写一部非常精彩的小提琴协奏曲献给他。然而他是一位为了写作第一交响曲就可以花费20年光阴的谨慎的人，所以呢很久都没有去动笔。虽然前面呢说过他在1877年9月呢就决心要写这部小提琴协奏曲了，但是呢当他真正提笔开始创作的时候，已经又过了10个月了，一直到了1878年7月。那是夏天，布拉姆斯去意大利旅行，归途来到奥地利南部的布尔恰克。这个布尔恰克呢是位于维尔塔湖畔，是一个风景非常优美的避暑地。前一年呢他刚刚写了他的第二交响曲，那个时候他就在那里住过，是他最喜欢的地方。他安顿下来以后呢，8月底写完了第一乐章，他将独奏谱交给了约阿希姆征求意见。约阿希姆在信中对他说， 你在写四个乐章协奏曲，使我大为惊诧。我仔细地看过你送来的独奏谱，改正了几处，但是呢，不看全部的总谱是不能拿出明确意见的。我已经尽力而为了。乐谱当中有许多完全是独创的小提琴音乐，在演奏会上能否顺利演奏，不经过实践是不能预言的。正如信中所说的，他本来想写四个乐章的协奏曲，但是呢，十一月他在写给于阿西姆的信中，他说我删去了中间的两个乐章，当然这样做是最恰当的，不过我又添上了一个柔板，就是第二乐章。说起来呢，布拉姆斯虽然很这个遵守协奏曲的传统，把它写成了一个三个乐章的协奏曲，可是有趣的是呢，三年以后哦，当他创作第二钢琴协奏曲的时候，又贯彻了他的这个初衷，写成了四个乐章的协奏曲。由此可见，布拉姆斯其实是一个很顽固的人，就是他一定会在他的作品里面用到他自己的这个想法。说到布拉姆斯的顽固，他在创作这首乐曲当中呢，多次征求约阿西姆的意见，约阿西姆很慷慨地给了他一些很专业性的提议，但是他并不能非常爽快地接受这些建议，他一一地征求了第三者的意见，那也许是害怕动摇了这个曲子的基础，但是呢，他这种态度却招来了约阿西姆的不满。这首协奏曲是在1879年1月1日莱比锡的格望豪瑟演奏会上举行了首演，布拉姆斯指挥，约阿西姆独奏小提琴。哇，我在想，如果我们能有那个版本的话，真是，哎呀，多么多么珍贵呀！可是历史是不容我们来叹息的，只能接受再接受，没有了。虽然这一次首演由于乐队练习不够，有一些瑕疵，但是总体上是相当成功的。毕竟是名家约阿西姆的独奏和布拉姆斯出色的指挥。即使呢乐队练习不够的责任也是在于布拉姆斯本身的。在首演之前呢，他的乐谱还没有写完，当时没有足够的时间练习。对于布拉姆斯和贝多芬那样手慢的人，应该是从这个首演的评论当中减去这方面的责难。不过呢，他这个首演呢也不是人人都称道的，像萨拉萨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认为第二乐章小提琴优美的旋律出现之前呢，却被双簧管那种旋律毫无保留地宣泄出来，精华部分已经黯然失色了。布拉姆斯说他真的是无法耐心地等待双簧管那种非常非常长的演奏，他不愿意演奏这样的协奏曲。究竟他的第二乐章是怎样开头的呢？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是布拉姆斯的故事，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回到这里，继续来聆听他著名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我是王卓，马上回来。

在下半时段最开始为您送来的就是在上半时段我们没有听到也没有等到小提琴出现的布拉姆斯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其实呢，按照传统的方式呢，这首小提琴协奏曲是分为三个乐章的，但是人们常常说它不是写给小提琴的协奏曲，而是和小提琴唱对台戏的协奏曲。乐队伴奏部分富丽堂皇，音响浑厚，写的就像交响曲。小提琴独奏部分呢，大部分考虑到的是发挥约阿希姆的技巧，屡次都会使用9度或者10度这样的大音程，对于手小一点的演奏家呢，就会成为难曲了。而且呢，多处的技巧非常难的地方，并没有烘托出这个独奏部分的华彩，独奏家徒劳无功。听众评论这首乐曲是平淡无味的，当然了，这些评论呢，都是来自于他的首演之后。萨拉萨蒂也毫不客气，他说他实在等不了这个双簧管把那段长长的旋律演奏完之后，他才再也来演奏这个小提琴的部分，所以呢，他说我不愿意演奏这首协奏曲。可是呢，这首乐曲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逐渐得到了人们的承认。这首协奏曲发表的时候，当时的著名的音乐评论家汉斯雷克评论它是勃拉姆斯和约阿希姆的友谊之树上结出的硕果，被传为佳话。乐曲诞生不久，虽然并非是出自勃拉姆斯的本意，却使他和约阿希姆陷入了绝交状态达数年之久。勃拉姆斯感到遗憾，但是没有机会修补。究竟怎么样修补呢？这段著名的旋律之后再来告诉你。特别为大家带来的是勃拉姆斯的故事和他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的诞生。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所有的音乐呢，都是有着不同的版本，全部都是非常优秀的版本。像现在我们听到的他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呢，是由祖克曼来担任小提琴演奏的巴伦伯伊姆指挥芝加哥交响乐团来协奏。那下面我们将会听到的是这部小提琴协奏曲最最著名的乐章第三乐章，他的演奏者呢是帕尔曼，朱莉尼指挥芝加哥交响乐团，这样的版本我觉得你会欣赏的。 性和个性碰撞到一起，总是会发生矛盾的。刚才我们说到约阿希姆和勃拉姆斯这两位音乐家，在这首曲子著名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首演之后，他们的友谊进入了绝交状态，达数年之久。用现在的话讲，其实就是 PK， 友谊的 PK 总是会有恢复那一天。在小提琴协奏曲问世九年之后，哎呀，真是不短的时间，勃拉姆斯创作了小提琴与大提琴二重协奏曲。他尽弃前嫌，坦诚地征求约阿希姆的意见。在这首作品的创作过程当中呢，他们又恢复了原来的友情。因此克拉拉舒曼把这首二重协奏曲称为和解协奏曲。此刻在我们耳边的就是来自于这段协奏曲当中的第二乐章。那今天选择的版本呢，也非常的著名和大牌，斯特恩、马友友分别来担任小提琴和大提琴演奏，指挥呢是阿巴多。宝的勃拉姆斯博物馆比伯恩的贝多芬故居低调了好多。其实呢，关于音乐家的故事，我如果我们有机会到达他们曾经生活的地方，可能就会理解他们在那样的地方写出的作品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心境。有人告诉我说，他曾经去过蒂罗尔，那时印象最深的就是奥地利维尔塔湖畔的布尔恰赫，那里是位于阿尔卑斯山，是一个风景明媚、令人心旷神怡的避暑胜地。勃拉姆斯就从1877年的夏天常常去那里停留的。第二交响曲、小提琴协奏曲、小提琴奏鸣曲，这些重要的作品都是在这里诞生的。站在湖畔，我想我们的心中流过的应该就是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吧。第二乐章优美的旋律，伴随着这样的旋律，再一次眺望的是布尔恰赫的宁静的美景，自然就会理解为什么在这里会写成作品那样的充满了田园牧歌的情调。 来自于勃拉姆斯他的人生经历。当然了，最后一首充满了田园味道的音乐也但愿能够带给你一丝宁静。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收听，我是王卓，之后播出的是古典流行明天永恒的魅力，再见。